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他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受22号台风山竹的影响，今天北京西到南宁、深圳、包头的特289次、快105次和快597次列车停运，从深圳北、湛江西和珠海发往北京的动902次、动922次和动924次列车停运。具体停运的车次，旅客可以通过北京西站微信官方服务号查看。已经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请在30天之内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网上购票没有取票的旅客，可以直接从12306网站退票。停运列车退票不收手续费。华北空管局提示广大旅客，受台风山竹的影响，今天首都机场航班计划变动较大，旅客可以和首都机场和航空公司联系，提前获取所乘航班的动态信息和机场天气情况，做好出行规划。预计今天中午之后，受台风影响的相关航班将逐步恢复运行。受山竹的影响，海南省旅游委发布通知，全省旅游景区今天继续关闭。很多北方民众认为台风是夏季的产物，但实际上台风进入秋季仍然活跃。气象部门把9月份及以后生成的台风称为秋台风，山竹就是典型的秋台风。从历史统计来看，秋季出现超强台风的几率比夏季更大，风雨影响大，因此更要加强防御。再来关注一场演出，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5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匠中翘楚。中秋佳节临近，不少人已经预定好了行程，准备奔赴各地欢度节日了。今年的中秋节又恰逢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而国庆节还有国有景区门票降价的利好，这段时间的出游呈现什么特点呢？来听报道。 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2018中秋出游预测报告显示，今年中秋的出游高峰从22号持续到23号，24号人气逐渐回落，家庭客群成为中秋出游主力，69%的游客选择团圆在路上的旅游方式来过节，短途周边游占比达到63%，人们更愿意用中秋假期来一场短暂的休闲之旅。今年起，我国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中秋假期正好覆盖秋分节气，为乡村采摘游再添热度。在北京郊区，平谷、密云、怀柔等区的部分村庄和景区也都准备了各具特色的中秋活动，市民短途出游可以考虑。另外，途牛网的数据显示，中秋和国庆双节团机，国内长线游的出游人次占总出游人次的比例近30%，海南、云南、新疆、陕西等方向人气较高，游客南下西进的特征明显。而且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已有20多个省市出台了景区降价或者免费开放的措施。尽管此次景区门票降价空间仅10块到30块钱不等，不过从预期来看，还是能够带动出游热情的。 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大闸蟹的品牌有很多，说起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是10年老品牌了，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52886111 5288611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乐享生活周一的主题。周一呢，大家知道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要来到的是书房板块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张丹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还有一位呢是李爱琳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哎呀，今天呢我们要跟两位老师一起继续聊聊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刚才我跟一个朋友闲聊的时候，我还说，我说你啊有没有小孩儿啊，今天的节目不适合你。他说不不不不不，我很需要，这个决定了啊，就是这个生孩子的进度。所以现在你看放开了二胎，年底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办法出来的时候，大家在决定啊，我这个第一个照书养，第二个是不是可以照猪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来听一听我们节目也会好像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对吗？ 是的是的。 两位老师会有这种感受，或者你们周围的家长会有这种感受吗？ 一定会有。因为太多的家长不了解0到6岁，特别是0到3岁，对于孩子的这个大脑发育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就是很多的家长到现在他们依然认为，就是跟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的育儿真的是在不断的更新，这个理念不断在升级。 嗯， 像我们小时候没有，完全没有早教这一类的东西，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会认为呢，就是大家上个早教是因为我要随大溜，就是所有人孩子家长都在上，那么为了不让我们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要去上一个早教。但是大家要真正理解这个背后呢，0到3岁是孩子大脑发育最重要的时期，那么0到6岁也是极其重要的时期。我们在这个时期中，我们有很多孩子发育的窗口期，包括他的动作发育的，他的肢体动作，包括他的 这个视觉感受力，就是很多孩子发育的黄金窗口期。我们的大脑不是生下来是什么样，这个孩子就是什么样子。后天的影响对于孩子非常非常大。有一个我们之前李老师分享过一个科学的故事，就是我们把在就是有就狼孩狼人，他跟狼在一起长期生活的一个人，把他救回到人类的社会之后，发觉他再也不会说话了，再也不会学会人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就是因为他错过了在低龄的时候那个黄金窗口期，学说话的黄金窗口期，他的这种学人的行为的这种黄金窗口期。所以在0到3和0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真的家长要补足这个在育儿这个阶段的基本的知识，然后以保证我们的孩子在能够在这个年龄段给予充分的教育环境的滋养，这样我们一定能够培育出卓越的孩子。 嗯，你看现在很多的听众会觉得说，哎，我们在周一的书房板块很多的时候会请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怎么在孩子的哪一个阶段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呢一听，有听众说我都没小孩呢，近期也不打算有啊，这个啊跟我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的， 这件事情我们要尽早的筹备它，越早好像这件事情我们做的越充分，那当这个宝贝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很充分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它。艾琳老师肯定也会面对很多这样的不知所措的家长，然后找到你说这个怎么办，出现了这样一个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追溯追溯追溯，发现说胎教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会出现。 上周我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说请我去给孩家长开一个家长会，然后呢，就 家长会还得请外援了 啊。对，因为就是我一个朋友，他自己做了一个这个同时课，就是他本身这个机构的起源就是其实不是机构啊，就是他是一个自己家庭的一个小课堂。他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用到这地儿那地儿跑着，就是很辛苦的去上各种课。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觉得那个有的时候他觉得外边的机构的老师他自己可能不太信任，他 不放不下心， 不放心，他就愿意找一些自己熟识的，确实是这个师范毕业的，这样更规范的老师来教孩子们，所以他就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小作坊似的跟，然后他有很多家长，他说你给我们上个家长课堂嘞，来给上开个家长会，我就帮他开个家长会。结果就是有一个家长已经是四个孩子了，前三个女儿，最大的初三，现在最小的儿子， 我以为中间还有双胞胎呢， 没有，就是分别四个，初三、五年级、六年级、四年级、五年级，还有一个三年级，这小儿子最小嘛，三年级，都养了四个孩子了，这个妈妈还特别的焦虑，就是始终没有总结出一道，从一个孩子身上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 哎，初三都十几年了， 15岁了，这个小个的是8、9岁嘛，但是一直没有总结出一套能够适合孩子的这个心理发展的这样一套，能够把孩子培养好，让自己也生，妈妈生了四个孩子，我们想象这个妈妈一定挺胖的哈，生了四个孩子的女人应该体型大走样，结果这个妈妈不是，特别的瘦。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真的是走心，她很走心，但是她没有方法。 哦，对，每一个孩子都很走心，所以他就有点操了。 太操心了，他很走，因为现在养四个跟过去养四个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么但是呢，就说他遇到问题之后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李老师，他说我家的老三，这个女儿特别的个别，就是当别的孩子都这个大家一起高高兴兴的大家一起聚餐，说咱们照个相片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准走，我不照。别人都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干一件事的时候，他准干那个扫兴的事儿。他说您说这可怎么办。我说这个一个是你孩子本身的，如果我们给他做一个这个先天基因的测试的话，会发现这个孩子本身先天的性格一定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比如说他可能是个胡带机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哈，这个孩子他是比较个别，本身的个性就比较个别。我说再有一个就是肯定是，就是你四个孩子他一定觉得你对他的关注少，他想用这种方法来引起你的关注，他才会做出各种各样违背常理的行为。我说所以你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我说你不要带着其他的孩子，你就带着他一个人出去陪他，满足他的愿望， 然后再把你心里的痛苦、你的想法跟孩子拿他当个成人一样跟他交流。 嗯， 我说这样一定会收到成效。他说那好，他说 会不会剩下三个也发现了这个方法很好，以后开始模仿。 孩子性格不同，他不会用相同的方法去模仿，但是他一定会有新招。 啊， 所以我们家长必须要学一学育儿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然后以应对孩子给你出现的各种的这个给你出现的问题，你能够去解决。 哎，你看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有时候对小孩啊，发现他进度慢，恨不得可以拖一个进度条，就赶紧的，像看电视剧一样，能不能快进到这里？不可以呀、啊！你看，这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嗯，他这个进度，甭管是快还是慢，他每一次的进步，他都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像刚才艾琳老师说到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你同一个家里边同一对父母生出来的，也每一个性格呀他擅长的部分呢都不尽相同。这个进度条我们拖不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教给大家一些方法，在培养孩子的创造力方面，当然不是让他们创造怎么折磨父母的方法。刚才我特别怕另外三个孩子又创造出一些新的方法来，想要跟我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一起来聊天。嗯，不管是你也觉得你们家的孩子有时候想帮他拖一拖进度条，还是刚才我们在微博上面也有别的朋友提出来的一些想法，都可以来跟两位老师交流一下在孩子创造力方面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留言。刚才艾琳老师说到了，现在家长也会很焦虑。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只有孩子啊，就你管教他的这个过程，你觉得怎么这么不听话啊，怎么怎么，就我们有时候担心孩子会焦虑。现在反过来我们也要担心一下家长，他们的这个焦虑，因为成年人嘛，想法会更多呀，啊，来自更多方面的焦虑啊。那你看这就有一位父亲就说了，他说很多时候呀，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创造力是被父母管制约束造成的啊，夭折了，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他说，比如说，觉得宝宝们都很喜欢画画，但是如果你发现后来宝宝不画了，画画和手工制作，哎，其实他觉得最能够创造。哦，那很多小朋友，哎，现在想一想，我这个侄女好像也特别爱画画，但是她妈妈给她的就是鼓励。哎，鼓励啊，这在他们父母的某一个那个稿件的，就是旁边 A4 纸啊，大家知道还有那个缝，留下的缝里边也要给他们画满。但是好像我没有见过他妈妈打他，或者是觉得说，哎，你看你捣乱或怎么样，就是鼓励他，还会觉得好可爱，这怎么这么可爱？这种鼓励的方法，包括说他说，哎，不要做这个，不能做这个，约束了孩子的创造力。嗯，这是我们父母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嗯，我们要说说这个问题的存在吧。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创造力这方面啊，就是我们先要了解创造力的原理，然后呢，我们才会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激活、开发孩子的创造力。那么这当中有哪些是正确的、打勾的，有哪些是不对的、画叉子的 啊？ 嗯，然后我给大家先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学校，反正至少我小学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一个文字啊，就是这个是我们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他一生1000多项发明，他的有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名言叫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但是一般学校到这里就 OK 了，结束了。其实爱迪生的原话是什么呢？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逗号，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这是爱迪生当年的原话 啊。逗号，我们得注意这个逗号啊，逗在这儿了。但很多人就 断章取义了。 对， 我们只管那个哈、啊， 我们看到 我们想看到的部分。 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天才一样的人，但是。孩子的创造力其实是这个孩子取得这种成就的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他分享的。但是我们平时只关注了这99%的这一部分。然后同时爱因斯坦还说过，就是他也说过同样类似的话给大家， 就是爱因斯坦说过，直觉的大脑是上帝的赋予，而理性的大脑是忠实的奴仆。我们创造一个赞颂奴仆而忽略了天赋的社会。但是过去我们比较消极，我们认为这种天赋是与生俱来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没有就是没有，那有就是有了。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这种天赋其实也是可以被训练培养而不断产生的， 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就像刚才张丹老师说的，哎，很多你准备要孩子的父母，你错过了0到3岁，这个明明可以帮他创造出来甚至激发出来你认为他不存在的那个天赋，只不过说我们错过了，以前不知道而已。 对，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把它错误的理解为别的了，比如说孩子现在是在创造啊，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什么，是说谎了。就是我们孩子啊，说谎有5个原因，其中有一个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孩子不是想恶性说谎，他是在创作，在创造。就是我们想孩子的创造力，我们不要等同于科学家的发明。我们不要说那科学家的发明才叫创造，孩子的这个不叫，其实不是，因为他科学家的创造一定是从小也像孩子一样这样幼稚的，我们认为很幼稚的走过来的。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小孩特别，这个孩子特别特别爱看书，他脑子里啊有故事。我们为什么说现在让孩子多阅读比看电视要好很多？因为电视呈现出来的它是既定的，而你看书是有你想象空间的。有一个特别爱看书的孩子，他就是有一天爸爸妈妈要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这个孩子没让爸爸妈妈没带着这孩子去，说等一会儿你跟姥姥一起去，我们先出发。结果这个孩子跟姥姥啊去的就比较晚，人家那个典礼都开始了才去。妈妈就问这个孩子，为什么跟姥姥这么晚才来呀？这个孩子说，因为我跟姥姥在路上，姥姥骑着车带着我，不小心撞到了一堆西瓜，那个西瓜结果把人家西瓜给撞得稀巴烂，人家那个卖西瓜的不让我们走，拽着我们非要有讨个说法，最后姥姥给了5块钱，人家才放了我们，然后我们才来到这个婚礼现场，因此我们就迟到了。当时给这姥姥给笑的呀，完了，就因为这是孩子完全是大脑当中想象的一件事儿，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发生的事情， 是孩子编的一个故事。姥姥说就是因为我穿衣服慢了。 我们下半段来说说正确的，我们应该家长怎么处理这样一个撞西瓜的故事，稍后见。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4，检测篇。为了0.02的误差，夜深，风轻，月滑，人不静，墙上的钟表滴滴答答，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过。汾酒技术中的研发人员无暇欣赏此时的月冷星稀。他们为了完成酒质检测的一个科研项目，正在通宵达旦，已经奋战了100多个日日夜夜，做了上千次实验。最近10天，他们的工作似乎遇到了瓶颈，进展甚微，这让科室张主任感到焦虑。张主任仔细地研究着每一项科研数据，认真地核算着，对比着，把能够归为可控范围之内的用红笔标注出来，误差比较大的数据必须进行重新检测，重新实验，直至完全符合各项标准。长长的数据单，密密麻麻的各种数据，张主任伏在桌前，对每一项可疑的数据进行分析。突然，一个数据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数据偏离正常值0.04，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数据原本是可以控制在0.02的。张主任有些疑惑，又亲自做了一次实验，结果的确能控制在0.02，这个误差就小得多了。负责这个实验数据的是刚进入汾酒技术中心不久的新员工，又让他重新做了一次， 张主任全程观看所有的操作，果然在一个动作当中，这个新员工是从右到左，而操作细则是从左到右。正是这个操作的失误造成了数据结果的偏差，这 0.02 的数据偏差导致了后续数据的偏离，积累下来误差越来越大，以致影响了整个实验的总体进程。中国有个成语叫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汾酒检测中心的人员都能深悟其中的含义和分量。张主任说 0.02 的误差尽管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我们检测部门来说绝对不敢忽略不计，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酒的品质。为了严格保证汾酒的传统品质，汾酒对酒品质量的各种检测都必须严格遵循一酸一庄两大职业要求，即钻研性和专业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是这种严格的要求赋予了汾酒技术中心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由 0.02 的误差带来的一系列相关数据一经解决，这个项目的瓶颈就突破了。在与张主任闲聊的时候，他说瞒、苦、紧、钻这四个方面是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张主任表情平淡，虽然是说困难，但是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却是无尽的自豪。我继续追问具体详情，张主任笑了笑说难就是攻克研究项目的艰难，这中间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都会影响到项目的结果和进程。苦就是工作的辛苦，这是肯定的，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很多时候还需要加班加点。除此之外，还有遭遇难关时身体和精神承受的各种压力。紧就是紧张的工作节奏，还有就是承担汾酒品质的责任压力。所以我们这里干的是得罪人的活。钻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钻研精神，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对失误的零容忍。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国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0万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飘荡吧。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时段继续的跟尚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创造力的问题。刚才我们上半段啊说了留下的这个小尾巴是关于孩子说谎的事儿。广告时段我也跟两位老师交流了一下我小时候为了不写作业说谎的事儿。待会儿看看爱玲老师给我归在哪一类啊。据说孩子说谎都分五种情况呢。你们家小朋友会不会也有现在有说谎的时候？面对孩子说谎，你是上来就一巴掌呀，还是说你会去耐心的去听他这个说谎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缘由是什么，会不会真的是扼杀了他的创造力呢？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你看啊，说刚才因为西瓜事件而迟到的这个案例，奇奇姑姑你好有意思，西瓜事件，他说怎么理解孩子创造力的初衷，编故事和撒谎我到底怎么区分它呢？家长很苦恼呀，不能是个编故事的事儿就是个好的啊，就把它判定为不是撒谎。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呀，孩子啊，特别是年龄小的时候，他很多的我们认为的撒谎其实都是有原因的。他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或者他没有勇气去承担这件事情，或者是他就是生活在自己的那个童话世界当中。那当孩子这个谎说出来，他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就我们认为的谎啊，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的时候，我们只要把下一步的教育工作做好，其实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用那么焦虑。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西瓜事件，那大家听了那么可笑，孩子编了那么一个精彩的故事，那接下来家长就告诉他，你刚才编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但是下次呢，你可以编这个故事，编完故事之后，你跟妈妈说一下真正的原因就可以了。很多事情不要较真儿，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在该较真儿的地方不较真儿，不该较真儿的地方死较真儿。 但是你看家长的苦恼就在于这里嘛， 就是你编了这个西瓜的故事之后，当然无伤大雅啊，好像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不跟我当时不想写作业这个撒的谎有本质的区别。 对， 但家长还是会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呢？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问他是吗？ 对、啊， 就是正确的方法就是 对呀、啊。 就是奶奶姥姥只是穿衣服慢了，跟西瓜有什么关系？ 对呀、啊，下次你可以告诉他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编了这个故事啊，你们迟到了、嗯、你们迟到了，在今天这个场合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嗯、 早来会儿晚来会儿，早快乐一会儿晚快乐一会儿，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去上什么课， 嗯 啊，或者是你长大了，你去跟人家一起约好了去谈一件什么事儿，那个时候我们是不能迟到的，因为我们迟到了就会有很不好的后果。今天这事儿无所谓，对吧？ 嗯 啊，所以就把这些前前后后的这事给孩子讲一讲，随着他年龄和认知的增长，他就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这个没关系。 好，嗯，那我就也剖析一下我自己啊，就是暑假，小时候暑假不想写作业，然后把作业本给藏起来了，然后跟我爸说啊，作业本不见了，怎么写？哇、哦！一顿胖揍，你给我把那作业本找出来，然后就哭着抹着眼泪把那个作业本给找出来。你看，这也是一种撒谎的情况。嗯，也是刚才艾琳老师说的，无法面对，就无法面对假期要结束了，但是我作业还没有开始写，有很多这件事情，我选择了撒谎。这个时候家长要怎么处理？因为已经很明显了，我连故事都懒得编。哦，我编了一个小故事吧，编了一个就是太容易被识破的故事啊、嗯。这个和撒谎好像更近了。 对， 跟刚才那个 还是另外一种了。 刚才那种很明显是不一样的状 况，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就属于逃脱责任了。 嗯， 那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告诉他呀，这是你该完成的任务。但是批评完了之后，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对孩子，上次我也说过，恩威并施，你对他得先有恩，然后才能施威。那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帮助孩子，告诉孩子如何规划时间。那今天你已经没有很好的规划了，那接下来家长就要帮助孩子一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他这项任务。 嗯， 你得就是因为孩子他小，他很多事情他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带着孩子，有的事情是要带着孩子一起经历的，告诉他方法，陪伴着他一起经历，下一次孩子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知道如何去应对了。 嗯 嗯。 但是面对编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嗯，你看啊，就是作为家长，他这个，我们微博上面这位家长，他说我到底怎么去理解，或者是他的初衷，这个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的这个初衷，或者这个发源起源， 有时候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他是一个孩子， 不用去追， 你不用去揪他为什么，他就是天真烂漫的孩子， 嗯。嗯，好了，不要追根溯源，好不好，各位家长们。 嗯， 好，说说这个，一目如雷说，想到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被家长和老师严格管束着。说那个时候的标准就是要做一个听话的乖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无从谈起，都在摇篮里就死翘翘。他说现在的孩子们感觉是赶上了好时候。好了，赶上了好时候，作为家长现在其实很羡慕孩子这个创造力可以被保持，我们不说不追根溯源的去追寻他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去保持他的这份创造力。 好， 嗯，方法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大脑，就是之前我给大家讲过左脑与右脑，那么今天我给大家讲讲这个脑波频率，我们的创造力会在我们大脑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会出现。就是我们大脑脑波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德尔塔波、西塔波、阿尔法波和伽马波。就是我们在一睁眼的这个平时说话的这个过程中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处于这个贝塔波的，就是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思虑的阶段。 嗯， 那么真正我们产生创造力的这个阶段呢，是我们处在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这个阶段。那么另外我最开始说的这个德尔塔波，其实是我们深度睡眠的阶段。那么当我们发现是我们大脑处于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是我们不断产生创造力的这个阶段。阿尔法波，像那个阿尔法波是什么阶段呢？就是我们大脑无念、无意识、放空的这种状态。那么西塔波是什么阶段呢？是我们慢慢进入浅睡的这个阶段。 我还是给大家分享刚才爱迪生一生1000多项发明，但是有人发现爱迪生的这些1000多项发明它是怎么出现的呢？爱迪生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有午睡打盹的习惯，然后他呢午睡打盹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窍门，他在他午睡打盹的时候呢躺在沙发上，手里会拿着两个金属球，这个金属球下面是两个金属的盘子，他拿着这两个金属球在沙发上打盹，一旦他真正进入睡眠状态，他手里的金属球就掉到这个金属盘子上，啪一响，那么他这个打盹就醒了。 嗯， 那么在他进入似睡非睡的这个状态，他大脑涌现出了深度的休息但是又是深度放松的状态，那么他脑子里涌现了很多的创造力，他就把他这些创造力记录下来了，记录下来这个过程就变成了他的发明创造的过程。所以为什么他说1%的灵感远超过99%的努力呢？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大脑出现创造力的时间段和机遇。包括呢，我们刚才说爱因斯坦也有过同样类似的话，他说我大脑呢会不断涌现各种各样的符号会出现，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把大脑中不断涌现的这些语言符号的这些东西呢用人类能理解的语言文字记录下来。 嗯， 其实呢他是在创造力是在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放松和训练之后大脑中自然而然出现的这种画面或者是这种符号或者是自然迸发出来的，而不是通过逻辑思辨训练出来的。这就是左脑与右脑的不一样。 嗯， 创造力是没有逻辑可循的，所以我们不要尝试着用逻辑思维去理解创造力，它是完全与我们的右脑能力有关的，与我们大脑长时间处在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这种脑波状态下有关的。 嗯 啊， 这个创造力其实有时候在我观察啊，就我们可能我观察的多数都是同龄人，就是成年人。我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的两点是，我不太清楚，胡思乱想和创造力之间，我们可以把它划约等号，甚至等号吗？ 完全不能。 对，因为我说的这个胡思乱想是真的，就是我甚至不想跟你谈逻辑问题，因为你作为成年人，你思考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在有空的时候吧，你思考的一些事情，我可以允许你没有那么多逻辑性，但是呢，你至少不是像小朋友一样天马行空啊，你是要基于一些你的社会属性和你的 积累，知识积累。 对， 嗯， 你这个时候过于的把自己放在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场景里去胡思乱想，这个和刚才这个编西瓜的故事好像它又变成了两个可以区别对待的事情了。所以刚才张丹老师在讲到的这个我们的脑波也好呀，它呈现出来的不同的这个有年龄段的区别吗？ 与年略有年龄段的区别，但是不是以年龄段为主。那么因为我们通过0-6和6-14岁这个两个年龄段发现呢，我们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去训练这个两个年龄段的孩子是非常容易我们把它引入到阿尔法波的脑波状态中。那么在这个脑波状态中，它不仅会产生极大的超越普通孩子的学习力，还会产生极大的创造力。 嗯 啊，但是成人就像您说的，我们一旦到了6岁，特别是到了14岁以后，我们这个左脑为主导，就会超越我们的右脑，原来为小时候右脑更活跃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的思辨能力变强了，我们的逻辑能力变强了，我们语言表达能力变强了，这些所有的东西就会压抑了我们右脑的创造力。 嗯，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要去求甚解。而小时候我们天真浪漫的时候，我们是不求甚解的，我们不就去想那些东西为什么，我只要开心就可以了。那么这种开心放松无念和专注的状态反而是你创造力极大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种我不停的靠自己的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他大脑没有处于这种放松自在开心的快乐，他是沿着自己的思路陷入了自己的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叫做一种迷糊和混沌的状态中， 哎，一个死胡同里边去了。 对 啊，你在纠结这个问题，但其实你误以为它就是创造力本身了。 对 啊，这个它确实还是有年龄段的。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说，创造力如何去理解？分门别类吗？小朋友跟成年人，哎，是不是都会有？还是有多少？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他觉得是应该都保持创造力的，但是可不可以保持，他可能会比较好奇，说，哎，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这个创造力它是不是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状态？ 这是应该从小有一个这样的习惯，有一个培养的。你比如说小的时候，对孩子，你要有一个这个创新知识的一个积累。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老师留作业啊，就是有的时候其实老师也挺难当的。要是老师留这个说让你写生字、写字词的作业过多哈，做口算题的作业过多，家长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些死作业太多，做它有什么用呢？然后老师就想办法，那就留点，比如说你自己总结做一张小报吧，这种实践性的工作，家长又会觉得这个作业是留给家长的。哦，我们孩子这么小，你一写让写一个 A3 纸做张小报，那孩子得做到什么时候去啊？他哪会啊？那我们家长就得全家人齐上阵来完成这张。你是给孩子留作业呢，还是给家长留作业呢？其实我们家长大可不必想这张小报完成到底是什么样，能不能得到老师的表扬。其实这样的作业就是一个培养孩子创造力的一个作业，你就让孩子自己去完成。那当时当然说，在孩子能够画出一张很好的小报之前，一定你是要带他有这么一个如何去考，就这张小报如何布局，如何选内容等等，无论是我们老师还是我们家长，事先都要有一个指导的。那我们指导过后，你就让孩子自己随意的去完成吧，那后边就是他的一个创作的过程，创造的过程。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要让他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他的自由的这个空间。刚才您也提到画画，后来咱们刚才这个在广告时间咱们聊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个孩子在幼儿园不能适应，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画画，为什么有的孩子后来不爱画了，是因为家长你就坐在这个小桌前啊，就这个一张纸上啊，哎呦，你怎么画到衣服上了？哎呦，你怎么画到桌子上了？就始终家长在他还在孩子周围，他这个所观察的所关注的不是孩子这幅画画的好不好，而是关注这个孩子讲不讲卫生，是不是破坏了东西，那肯定孩子画着画着就不尽兴了，他就不再爱画了。因此我们说，就是在孩子培养孩子创造性的这个时候，一定要给孩子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度。这也是很重要的。 哎，你看刚才那个小报呀，我突然想到，就是艾琳老师说，家长就会首先拿到这个作业的第一时间就开始抱怨，这个抱怨也是来自于成年人的抱怨。 对， 为什么？因为你希望这张作业交上去得到老师的认可， 对， 这是满足你的这个荣誉感，而非孩子的。 对， 孩子可能觉得我交上去一个，只让我自己开心就好了， 对 不对？而且老师未必不会认可呀。啊，就是仅仅是来自于一个成年人荣誉感的一个莫名的需求。好，刚才呢还有朋友听到了两位嘉宾的说，那嘉宾的意思是说，创造力还是由天生自然散发出来的吗？那那些开发创造力的啊，就是都是套路吗？ 先天和培养都需要。 对，是的。 哎，刚才呢张丹老师说了，就是在两个重要的年龄段的节点，那当然是你最容易去激发他的创造力的节点。 是， 但是你是否天生带来和激发，这本来就是两件事情啊。那我们也来谈一谈这个激发创造力的事情，因为他可能哎误以为说，那我天生不带来，那是不是就激发不出来， 不是， 或者是怎么 着，像刚才我说的，不是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那两点，就是培养孩子创造力的方法。还有就是你鼓励孩子要提问题的能力。提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些能力对孩子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培养孩子创造力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以画画为例，刚才艾琳老师也说了，你就让他 随意的 自由的， 对，你给孩子做一个围裙或者买一个围裙， 罩衫， 然后你在家里开辟出一个这个一个空间，随他去 有的家长很好啊，做的把这个就孩子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其中有一片墙给他做成那种像白瓷砖的那种的， 画完了可以擦， 对，就让孩子站在那儿画嘛，他把那墙弄得多脏，把这墙下边的地弄得多脏没关系，他这个空间就是让他去自己自由发挥的。 哎，还有刚才那个做小报的那个例子，大家也可以，其实家长们也应该去 放手， 哎，我们是不是要去引导他，当然该引导，不然这个作业本来家长老师就是希望家长也能够参与一点儿，但你没有必要完全替代他，这个参与感不是替代。 无论我们的课堂还是我们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一定要三步：教、服、放。 教， 对，就原来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我们的课堂当中对老师是有要求的，什么是你教的，什么是你扶着孩子慢慢做的，最后一步是放开手让孩子自己去实践的。那在家里头也是一样，无论是生活还是学习还是各种习惯的培养，都是有教服放。我们让家长放手，我说让你家长放手，我不是让你真的放开手什么都不管，是放手之后你首先先要教他，然后扶着他走一程，最后让他自己做。但是他自己做的时候，家长也是站在后边，你是要默默观察，你是要看的，你是要看他自己做的如何的。那在下一次之前，你还是要给他指导性意见的， 下一轮的教， 对， 服放， 对，直到他把这事情做得很好了，自己能够应对自如了，怎么办，再教下一件事儿。 哎，你刚才这个艾琳老师描述的这个过程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学自行车的过程是吧，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教嘛，对吧，你怎么坐上去啊，你怎么踩啊，就是我先给你讲一遍，然后呢我爸就开始啊，好了，那你踩吧，我就扶着把手啊，就推着你后面，最后一定是在一个不知道的瞬间咔就出去了。然后当孩子再回头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的喜悦感是战胜了那个恐惧感的。不管是小朋友现在大家担心说创造力被埋没的问题，还是说太过于天马行空，我到底应该怎么管，管不管，管完了服完了放的这个过程到这个节点在哪里，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具体的来说了，但没有关系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两位老师，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找到他们，因为我转发这条微博就是他们的官方微博，大家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其实下了节目也是可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的。当然还有朋友说了，说夏夏听完了你那个不做作业的故事，小时候很淘气啊。对呀，就是我跟你说啊，也就是我妈妈脾气好，不然的话现在的我真的不知道会在哪儿是什么样子。好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非常感谢上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我们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喽。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4006668866，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May I help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